是不是？ 是 那种稳稳的拿住的感觉。 哎，对，所以它为什么稳呢？它一定是你付出很大很多努力，很夯实的。 对， 嗯， 所以来看啊 ，most of our students attained 5A grades in their exams。 你看看，大多数同学考试成绩都得了五个优，这个里面的大多数同学都获得了，就是 attain。 Attain、 嗯、 就是哇通过努力、啊、Succeed in getting something 对对对没错 After a lot of effort 不是那种轻轻松松的就获得的、 嗯、 那不叫 Attain Attain 是有一个 effort 一个努力的过程 对那你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对不对那获得这么大的成就那个获得不可能是简单的 get 那不得了 是不是、 嗯、 它一定是这样的一种取得了获得了那付出多大的努力 凝聚了你的劳动的 那可不 好、 嗯、 然后还有意思呢很有去大家可能遇的比较少就是达到某种年龄水平和状况也叫做 attain、 哦、我跟您说吧秦老师、 嗯、 就这个点在我们的考研英语完形填空里面考过好多次了 哟这下都上升到考研英语了 对因为考研英语是这样子的叫做大词小考小词大考 明白这种就算小词大考 对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to reach a particular age、嗯、level or condition 哦达到了某种的年龄水平或状况也就是说它表示的是抽象概念上的一种达到对不对 reach 抽象概念上的 reach 达到什么水平我觉得都挺高水平的那种 是 你比如说猎豹、啊嗯、猎豹奔跑速度每小时可达到97公里 哟、 哎、你想想这汉语达到这达到怎么说呀 reach get become 还不如用一下 attain 来上了一句吧 来 the cheetahcan attain speeds of up to 97 kilometers per hour. 你看看猎豹达到的这个速度是每小时97公里人家就不用其他的词了用 attain 这个词。 呀一下你就觉得这句子特别的恰当恰如其分。 对就是你忽然感觉到这个句子绝对不是以中文写的。 嗯你因为人家知道 attain 有这个意思嘛、嗯、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attain 有这个意思。 那金老师比如说啊听完咱们 PK 台的单词课是吧、 嗯、 呵我们能学习上百个词根英语水平达到更高的阶段了那个达到可以用这个词吗 ?attain。 绝对没问题吧。 哎呀 ,attain。 嗯。 这还得花点努力才行光听完课好像没太大作用没太大作用大家还得下来勤学苦练 那就晚上再听的回放吧是吧 怎么也得听好几年再加上自己平时勤学苦练才可以 嗯 你看也有啊也有的人听好几年了照样开不了口说呀、嗯、照样那没有听个所以然来呀 对 听出个所以然 火候不够还得继续听才能开挂呢 所以 attend 一定是 a lot of effort 对、 啊、你得付出努力的 你表扬我一下 表扬 我刚才说开挂我是不是很时尚 嗯表扬好、嗯、下一个词啊 attain 就是这样子attain 学会了稳稳的拿住、嗯、获得、 嗯、对 来看 attempt 这个呢也是一个考试经常出现的一个单词大家来看哈这个里有个词根呢叫 temp 找到了吧 马上来想生活中遇到过哪些、嗯tempt 的单词 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个词叫做temptation temptation 来你们背过吗啊，学过吗快快快屏幕上打出来我们看一下、嗯、 temptation 表示的是诱惑的意思 就是我什么都能忍受、 嗯、 除了诱惑 哎，对没错没错是在这个里面呢您看前面有个 AT 这表示强调吧就是哎，特别的诱惑你特别想让你去尝试一下 您说这 temp 嗯 就是诱惑的意思 嗯 temp 是诱惑的意思啊 对啊 哦哦、嗯、temp 就是诱惑 所以我们是这样说 TMP 不是表示诱惑吗、 嗯、 对不对但是前面不是 AT 嘛对不对、 哎、 所以你加在一起你要给自己联想啊他去诱惑你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不是你想去做的所以他在诱惑你那对于你来说这不就是一种尝试吗对不对 哦、 嗯、 是试图引诱别人 哎对对对没错 去做什么事情 对 蠢蠢欲动 哎对没错就这个感觉 tempt 就是那种、 嗯、 拿着鱼饵是吧 对 钓鱼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嗯 嗯 一种小小的尝试 小小尝试所以这个 attempt 是你内心有了一种 被诱惑的冲动 以后 啊、 你看哟别人做这事儿哎好像做挺成功的啊 嗯